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125集，万寿期过了，一筐也带来平安的好消息，这下该回京了。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忙着收拾东西，准备择日回京。而就在这时候，荣禄王文韶等御前大臣来找李莲英。这天，李莲英伺候慈禧太后卸下午轿以后，回到自己房中，欣赏着自己得来的几件珍宝，嘴里含含糊糊的哼着京戏。一个小太监走了进来，小声对他说： 大总管，荣中堂大人有请，轿子在外面等您呢。 李莲英想都没想便出了门，坐上荣禄派来的轿子走了。到了荣禄住歇的地方，他看到房子里不只是荣禄一个人，还有奕匡和王文韶。三人见他来了，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。荣禄朝他摆了摆手说： 李总管，来，进来坐。 李莲英看着他们表情很严肃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感到莫名其妙，于是便环视了一遍问道： 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了？怎么都这样啊？ 李莲英的话没有说完，荣禄等三人已经跪在李莲英的面前了。李莲英更是感到莫名其妙，急忙起身相扶，但是那三个人谁也不起来，齐声地说： 国家有难，求大总管挽救困难，如大总管不答应，我等就不起来。 这下可把李莲英给弄懵了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但总不能让这几位国家重臣在这面前这样跪着，于是便含糊地答了一句： 哎，为国家李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三位大人请起，只是不知国家又有何难，这洋人不是刚刚撤走吗？难道又打回来了吗？ 跪着的三位站起身来说道： 此事只有大总管能办得到，所以我三人跪地相求。 到底什么事？快说。 大总管，今日相求之事是有关大阿哥之事，我等商议，这大阿哥如果不废掉，他来日就是大清的天子，他的父亲被我等流放新疆，像大阿哥那样年龄也不小了，他岂能不记仇？如果算起秋后之账，你我岂能有活路啊？ 刚才这话是荣禄说的。这时候 庆王奕匡可就接过话茬。再者说，这大阿哥是载一之子，载一又是权匪的头头，洋人对他恨之骨髓，如果不废他，以此权首之子为皇嗣，洋人岂能答应？如果再开战，岂不是国家之祸，黎民之灾吗？这时候王文韶接下来又说，即使现在洋人不反对他做大阿哥，到日后他做了皇帝，再为其父赵雪提倡灭洋扶助匪帮，难保不会闹出第二个庚子之变，到那时国家百姓岂不重现祸坑吗？这一下子李莲英明白了，啊，原来这三人商量着想废掉这个大阿哥。他马上就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请他来，是想从他这里打开慈禧的缺口。但是这李莲英的城府是非常深的，于是就故作糊涂地问道，那李某能为三位大人做些什么呢？荣禄回答说，大总管，要废大阿哥可是件大事，最关键的是要老佛爷点头。我这里有御前大臣联名奏书一封，求大总管代成老佛爷，并且以利害之事劝导老佛爷，让他老人家早做决断。如果老佛爷能够恩准，那就是万民之福，其功却皆在你李大总管。求李大总管尽力为之啊！说着又要下跪，被李莲英一把拉住了。荣中堂，这斩杀拳手之事李某也曾经参与，如果他为皇帝，我李莲英一定没有好下场。现在有机会废他，李某尽会定力而为，请三位大人放心。三位大臣一起向前朝李莲英深施一礼，先行谢过李大总管。李莲英又朝着他们客气一番，接过荣禄手中的联名奏折回行宫去了。李莲英回到行宫，慈禧太后午觉已经醒了，正坐在太师椅上叼着水烟袋解闷儿呢。见李莲英从外面进来，便问道，莲英啊，你又跑哪儿去呢？派人去找也找不着你。李莲英并没有回答，到了慈禧面前扑通往地上一跪，拿出荣禄交给他的奏折，双手呈上举过头顶。慈禧看他这般动作，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又不知他呈上来的是什么，用好奇的目光看了看他，接过了那个折子，揭开一看，看到奏折的内容，慈禧的眉头越皱越紧。看完了，他把奏折往桌子上一放，问道，你是从哪里拿来的？ 是荣中堂让奴才呈给老佛爷的。 这可是大事啊，可不能说废就废，说立就立。你们这些御前大臣不但不给朝廷分忧解难，却在中间瞎搅和。 老佛爷，御前大臣们这样做也是为您老人家着想，这大阿哥已经十六七岁了，在西安这一年他的所作所为您老人家也看到了，性情顽劣，不服管教。他的父亲端郡王被发往新疆，为人子者他岂能不记仇？如他日后做了皇帝，惩处昔日惩处其父之人，岂不又是朝纲大乱？最可怕的，他是权首之子啊，老佛爷以他为 为大哥，洋人对此肯定不满，若因此挑起事端，岂不得不偿失？听完以后，慈禧太后没有做声，只是静静地坐着想着。其实啊，去年出京西逃到太原以后，慈禧太后就觉得大哥很是厌恶，整天舞枪弄棒，装神弄鬼，学义和团的样子。到西安以后，大阿哥更是不思进取，只知道玩乐。慈禧太后呢，也有想废了他的意思，但是因为当时事务繁多，没有顾忌。今天有御前大臣们的奏请，慈禧觉得是时候了。于是，在光绪27年10月20日，慈禧太后召集荣禄等人召开御前会议，降旨废除了大阿哥。就这样，大阿哥被废了，慈禧太后、李莲英、荣禄等人都没有了后顾之忧。慈禧太后就又在这开封古都游历了一番，逛完了开封，听足了戏瘾，这才觉得自己应该干的正事儿是下旨起驾回京。光绪27年11月初4日，西宫圣驾自河南开封行宫启銮，其随行人员有增无减，有的是要跟着皇太后、皇上到京师去，有的则是要送驾至黄河岸边。那送行者有地方官员，但更多的是地方的黎民百姓。皇家仪仗一路威风凛凛，旌旗飞扬，各级官员衣冠肃然。出了开封城，遥望黄河，那气势之庞大，可谓空前绝后。正午的时候，队伍到达黄河岸边，慈禧太后觉得有些累了，于是呢，就在临时搭建起的黄色的幔帐中休息了一会儿。她要祭黄河。李莲英答应一声，出去准备了。准备好了一些东西，李莲英回禀慈禧。慈禧带着光绪帝走向黄河岸边的香案，来祭拜黄河。也不知为什么，光绪帝对着滚滚东逝的黄河嚎啕大哭起来，周围的百官以及太监们都不知所措。李莲英忙上前扶住，慈禧朝他看了一眼，严厉地叫了一声：“皇上！”光绪帝停止了哭泣，跟着慈禧登上了早已备好的龙舟。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、裕隆皇后等登上了龙舟，李莲英始终搀扶着慈禧，随驾百官也依次上了船。船上送行的文武百官、黎民百姓一同跪倒在河岸之上，慈禧太后由李莲英搀扶着站在龙舟之上，用喜悦的目光看着他那些跪在岸上的臣民，向他们摆摆手，示意他们起来，但是没有一个人站起来。不多时，船进玉山了。再看到黄河，已经失去了它上游的凶猛，此时波澜不惊。此时的黄河水面非常的平静，两宫的膳食已经准备好了，龙舟开始开行了。这龙舟一前进，岸上的人们顿时站起身来，一起欢呼着，举头目送着龙舟远去。龙舟极其平稳，缓缓地前行，约莫一个时辰方才到达北岸。南岸的人群 看到船已经靠岸，这才慢慢的离去。到了黄河，不到几天就到了直隶边界，因为镇压义和团有功而被提升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，率领着他新进训练的军乐队，吹打着羊鼓羊号前来接驾。袁世凯啊，自从出卖了维新党，帮助慈禧太后废除了维新变法，把光绪皇帝软禁在了瀛台，所以光绪帝最恨的人当中，袁世凯算一个。但是他在慈禧面前吃得开，由于镇压变法维新有功于朝廷，于是平步青云。义和团在山东闹起来以后，袁世凯被派往山东，代替了山东巡抚玉贤，在山东镇压义和团。光绪26年，义和团运动失败，袁世凯可在山东立了大功的，被提升为直隶总督，也是补上了李鸿章的缺。上任不久，皇太后、皇上回京，途经直隶，袁世凯当然要热烈欢迎的。袁世凯保着圣驾继续北上，20日到达正定府。此时正定已经通火车了，所以为了早日回京，大臣们力劝老佛爷改乘火车。慈禧呢，本来对这种洋玩意儿不放心，但是这种洋玩意儿对他来说又是一种诱惑，于是他还是答应坐上火车。既然老佛爷决定要坐火车回京，那就得有老佛爷坐的火车呀。所以正定铁路局特别准备了一列火车，共22节。此列火车的22节车厢里，有4节是专门给皇太后和皇上御用的花车，而再有1节是上等客车，供皇后乘坐，而剩下的则归各宫的嫔妃、亲王、大臣、福晋、太监等乘坐。虽然此列列车呀是特备之车，但是要达到皇太后和皇上、皇后乘坐的标准，还需要大量的修整。为了能早日让老佛爷乘车北上，李莲英亲自进宫，派工匠对这特列进行了装修。首先，除了前面的机车以外，其他各节车厢都被涂成了黄色，因为黄色是皇家的颜色。既然是御用之车，就应该披上皇家的外衣。整列火车仅用了2天就变成了一条黄龙。车外的这种简单的涂染，较之车内的精心设计，那确实是相差极远了。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所乘的花车之中，都是以黄色的雕绒黄缎围绕，并且啊，来配上黄龙图案的地毯，整个车厢内被装饰得金碧辉煌，摆设文雅。虽然已经快寒冬了，仍然有鲜花，车内香气袭人，设有宝座、睡榻，还有听政的地方，所需之物都已经准备好。玉龙皇后的车厢虽然不及太后和皇上的华丽，但是呢却比一般嫔妃的强出许多。其他的车厢仅仅呢是收拾一下，而各节车厢中都写有不同的牌子，标明名分档次，各就各位，安排的井然有序。经过3天3夜辛苦劳作，这御用列车装饰好了，可是那些工匠们早已经累得是死去活来，两眼红肿。李莲英把整列火车检查一遍以后，回到行宫问慈禧太后：老佛爷，火车已经准备好，您老人家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？这火车保险吗？跑起来那么快，却只有这2条那么窄的铁路。 万一那铁轮子从铁道上掉下来，那可怎么办呢？ 老佛爷呢，还是有些疑虑的。不会的，老佛爷，您老人家放心，这火车跑起来可稳当呢，比坐轿子都舒服。 慈禧太后总觉得非常的奇怪，这么奇怪的火车，它是怎么才能走的呢？是什么让它走呢？她怎么也搞不清楚，不如亲眼去看看。于是在11月24日登车北行之前，慈禧太后着实认真地把火车看了一遍。銮驾出了正定行宫，直奔火车站而来。到了火车站，落了轿，李莲英搀扶着慈禧太后下了轿，走上月台。慈禧终于看到了火车，看到了属于她的那条黄龙。她把那火车一节一节地端详着，怎么看都没有看出门道出来，于是便对李莲英说： 莲英啊，这火车怎么才能走啊？让他往前走走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王姐在家呀、啊、您瞧这是不是您家的衣服啊，从楼上飘下来的。 哎呦大妹子真谢谢了，我说这衣服飘哪去了，还以为找不着了呢。大兄弟咋的了，看把你给急的。 我家小李要生了，早产。 别急，你大哥正好在家没出车，让他赶紧送小李去医院。